毫无守则，作者邪力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79章，嗰隻嘢终于就松开咗手，顺势就重新咁滑入咗呢个树柱嘅冰洞入边。嗰一张冇晒肉嘅面亦都消失咗喺我嘅眼前。喺枪击入边，嗰样嘢就向住我就行过嚟，速度係好快嘅，每一步都伴随住嗰啲逼逼啪啪嘅声音。支枪而家就冇用，连子弹都冇办法穿透佢嘅皮肤，梗係更加唔使讲我手里面嘅匕首啦。情急之下，我就只能够冇鞋拉隻脚走为上着。如果碰着是豆腐的话，呢阵间可能真是吓到路都走不到。不过呢一刻我是尤其感激自己强悍的心理素质。我敢转身一走，那样嘢亦都跟住跑起上嚟，速度比我仲快。因此就冇走几步，我就觉得身后边一阵嘅掌风就袭过嚟，好似是那样嘢向住我条颈啊捻过嚟。虽然我唔使拧转头，但是经验就话俾我听，我于是就瞬间咁倒地喺地上就一碌。灯光喺晃动之间，我就睄见咗嗰样嘢只手啊揸咗个空。佢啊因为黐得太近，身上边就有一阵古怪嘅味。呢啲味呢唔系臭，但系亦都唔香，好难形容嘅。我呢一下子咁一碌，佢就扑咗个空，显得就好暴躁。一对赤红色嘅大脚猛咁咁向我踩过嚟，呢一切都系发生喺一瞬之间，我都未嚟得切爬起身，身体就快过大脑，就向前攀爬逃命。不过咧，这个动作系点比得上佢啊？我一爬，嗰只大脚就系咁踩落嚟啦，一脚咁就踩咗喺我条腰上边。哇！呢一种滋味唔好提啦。我就只是觉得我个肚都就快胀爆，腰里面传来咗一阵嘅剧痛。如果唔系我而家呢啲咁嘅御寒服着得够厚，缓冲咗一下力度嘅话，我諗自己条腰就肯定会俾佢踩断。呢一下呢痛到我哋眼都发晒晕，几乎呼吸都停埋。但系喺呢种剧痛之中，我嘅神智仲系清醒嘅。我就唔系话一个坐以待毙嘅人，即使机会好渺茫都唔能够任人宰割。于是我顺势就将把匕首翻身向后一吉，吉到咗佢脚背上边。同样咁，匕首就好似吉咗落去一块超级橡胶咁，有一种柔软嘅感觉，但系就唔受力。佢个脚背连一个细伤口都冇吉穿，反倒而我自己强行咁样扭身，等到受伤嘅腰呢就更加一阵嘅抽痛。佢隻脚就一直咁踩喺我哋腰上边，就好似一个人踩住喺条狗嘅颈上一样，根本上丝毫都冇反抗能力。呢阵时距离好近，呢一个咁嘅赤红色嘅人喺我眼中就更加清晰起上嚟。浮肿嘅面，好大嘅嘴，里面的牙齿比正常人的重要大，两只虎牙就好尖，手和脚都是比人要大，而手指甲呢也都不算太长，但是跟人的就不一样的。他们的指甲就好像猫科动物的爪那样，呈现三角形，顶端还有一个弯钩。除此之外，在这个赤红色的皮肤上面还有很多的花纹，凑近这样一看，我突然间觉得就好似纹身，呢啲咁嘅古怪纹身呢，就好似某一种嘅符咒咁嘅嘢，布满晒佢全身嘅各个位置，显得嘅非常之奇怪。呢啲咁嘅嘢究竟系乜嘢嚟嘅呢？如果系人嘅话，人点解又会变成咁嘅样嘅？就喺呢阵时，我仲边有精力去谂咁多嘢啊？因为呢只嘢已经伸出手，滴住咗我条颈。而家我成个人就被滴住条颈悬空咁，唔好讲话几难受啊！我根本上就唔可以挣扎，因为佢手上边嘅嗰啲好似倒钩咁嘅爪咧，全部就黐住我条颈嘅皮肤上边。只要佢一收紧或者自己再挣扎两下嘅话，那个爪就会吉入我嘅皮肤深处，我就冇喐。 嗰样嘢啊将我拎近，我块面同佢浮肿嘅面咧喺度对视住。我突然间发觉佢竟然系有呼吸嘅，每呼吸一下，佢个鼻哥窿都会喷出一阵嘅臭气。依一种其实咧，睇到佢咁古怪嘅样，我潜意识里面认为佢可能系一个大种子，但系呢个呼吸讲俾我听，佢应该系个活物。我同佢块面距离又差唔多不到五厘米，嗰一张面咧，好似俾啲水浸胀晒咁，足足就有我两块面咁大。灰色嘅眼珠就毫无情绪咁望住我，我脑里边突然间冒出咗头先睇到嘅一幕，佢手里边嘅嗰啲肉同埋信使面上突然间消失咗嘅另外一半，我就只觉得两只脚都虚晒，身上边系乜嘢感觉都冇，连条颈同埋个腰嘅痛几乎都感觉唔到添，唯独剩低嘅就只得恐惧。就喺呢阵时，嗰隻嘢伸出咗颜色灰白嘅长脷，突然之间喺个面上一拉，喺下爬就一路拉上去，好似喺度拉棍仔糖咁。我就俾佢拉到懵晒，心谂：哇，佢想做乜嘢啊？唔通佢食我之前仲要咁拉呀？嗰啲咁嘅黐粒粒又发晒恶臭嘅口水，就黐到我成面都系，唔好讲几恶顶啊！我又唔敢挣扎，只能够就眯紧嗰啲嘴啊，同埋只眼。呢隻嘢几乎将我成个面都舐咗一次，跟住就拎住我就行返转头啊。冇几耐，佢就跨过装住信使嘅嗰个冰坑，又向前行咗四五米左紧，就将我放低咗。但係呢一次我係俾佢放入咗一个冰洞里面。啱咁一入去，我就觉得好似里面有啲咩嘢将我两隻脚紧紧咁包攞住，嗰样嘢仲喺度拱呀拱呀，好似蛇咁。哇，我头皮呀即刻发晒麻啦，下意识咁想向外爬，但係俾脚底嗰样嘢死死咁垫住。而呢个冰窿里面呢，啱啱系一个人咁阔到嘅啫，我连耷低头睇下乜嘢嘢喺度作怪都做唔到。成个人只能够保持住好似条雪条咁嘅姿势。跟住嗰个赤红色嘅人就围住我转咗个圈，忽然之间又将我块面啊舐多一次，咁样佢先滴滴答答咁行开，似乎就好似冇想食我咁嘅意思喎。我嘅头顶嘅灯仲喺度着住，所以就能够睇清周围嘅一切，嗰样嘢係真係行开咗。呢阵时我又好似听到咗信使嘅声音，佢又讲：呢个地方唔单止佢一个，佢系用嗰啲口水嚟做记号，标明啊呢啲猎物嘅所有权。我一听佢咁讲，就即刻将块面喺膊头上边啲衫度啊捽咗两下。虽然讲啲味系捽唔甩嘅，但系起码都将嗰啲咁嘅黐粒粒嘅口水啊捽一下啦。睇嚟呢个信使被困咗喺呢度已经好长时间㗎喇。我深深咁吸咗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落嚟讲：你知唔知道佢係咩嘢嚟㗎？信使话佢唔知道，佢係拥有好似活人咁嘅思维嘅。当然呢，前提係唔能够去睇佢嘅真面目。信使跟住就讲：我以为你可以救我出去，哎呀，你都很远啊！我冷冷咁讲：我仲有同伴，佢哋好快就会嚟㗎啦。信使听到就跟住激动起上嚟咯，佢又讲：咁要几耐先可以嚟到呢度啊？我諗嗰隻嘢啊！半个钟头就会返嚟啊！我心里边一惊，虽然讲我揾到咗呢度耗费咗好长嘅时间，但我后嚟喺正确嘅道路上边做咗记号，所以呢吕叔佢哋要入嚟嘅话，大概又要20分钟左紧，时间上冇咩问题。于是我问：咁你确定系半个钟头咩？佢究竟系做乜嘢啊？你点知道佢会返嚟嘅？信使又话： 我喺呢度已经3个月，佢要去做乜 我就唔知道，但系半个钟头左右就来回一次，有时候只系重新咁啊再拉一下，有时候佢就会啊会食我啊。 我觉得有啲唔妥啊！我讲都三个月啦，点解你仲未被食晒嘅？顺师又话： 我哋嗰啲再生能力好强噶，不过我就已经越嚟越虚弱。如果唔使几耐啊，我谂就可能真系被食晒啊！ 听佢咁讲，就系想将食晒两个字咧，就强调一下。听到人咧，就真系系咁直飙冷汗。我就冇呢个信使嘅再生能力，咁相比之下，承受痛苦嘅能力咧，亦都冇办法同埋信使相比。如果嗰只嘢系咁逐块逐块肉咁喺我面上搲落嚟食，哇！净系谂下呢一个场景，都令我个胆都震晒。我啊即刻明白过嚟，而家我哋所匿嘅呢一个咁嘅树形嘅冰洞，应该就系嗰只嘢攞嚟储藏食物嘅。顺士跟住又讲： 不过你啊放心，佢嗰啲进食嘅间隔时间都好长嘅，十几个钟头里边，你应该系安全嘅。不过你面上嗰啲口水就千祈唔好抹啊，因为佢有其他嘅嘢仲会入嚟呢度。如果冇咗嗰个标记，佢哋就会嚟食你。 我顶，哇！我几乎晕过去，我心谂你老尾，你点解唔早讲呢？我啱先喺件衫上边抹到干净晒，我啊嗱嗱声耷低头一睇，好在咧冲锋衣唔系点吸水嘅，所以咧抹上咗嗰啲黏液咧，仲有多少就喺度呈现嗰啲液体状黐住喺我件衫上边。啊！呢阵时唔顾得呕唔呕心啦，我即刻耷低个头，将啲嘢系咁扯翻落块面上边。哎呀！呢种感觉你唔好提，真系几兜踎啊！但系我就只能够盼住吕叔佢哋啊快啲过嚟。之前嘅战况啊咁激烈，佢哋绝对系能够听到动静嘅。卢烟枪咧，嗰啲人仲系比较滑头，可能咧又系喺度玩啲咩花招。但系吕叔同埋豆腐绝对会赶过嚟嘅，只要有吕叔就够噶啦。咁啊，当然啦，豆腐啊最好喺下边踎住，佢咧就属于呢个乌鸦口外搭林妹妹咁嘅体质。如果有佢喺度，我觉得自己被救出去嘅希望就更加渺茫。而家总算呢，我就嗨返啲口水喺个面上边，时间亦都过咗去十几分钟。期间我又睇到咗一个赤红色嘅人，同先前嗰个呢就显然唔系同一个，系稍微矮细啲嘅。我由于头上戴住头灯，佢又可能未见过啲咁嘅光源，一见到我，佢就将嗰一对浮肿嘅灰白色眼球就碌咗过嚟。佢就围住我兜咗两个圈，最后就抽一抽个鼻又闻咗一闻，咿牙扮兽咁一副想食我个样，但系佢又唔敢食，吓到我连啲脚毛都直埋，忍住呼吸惊死佢咧，一个唔守规则一啖噬过嚟。好在咧，顺师讲得冇错，呢样嘢系咁样样停留咗阵间，就依依不舍咁就离开咗，我就松咗一啖气。一路就估算住啲时间，心中就激动起上嚟啦。吕叔佢哋如果唔出意外嘅话，应该五分钟之内就会到达。我将个头转向嚟嘅时候嘅位置，迫切咁等待住佢哋到嚟。好彩我啊生得比较高，所以个头咧就能够夹出嚟啲。那个信使可能咧就比较矮啦，所以咧成个就陷晒喺个冰窿入边。冇几时，我忽然之间听到一阵细微嘅脚步声，跟住就听到一个熟悉嘅声音讲： 哎，前面有光，肯定是老陈。我心里面一惊一喜，我喜的是人总算来，惊的就是豆腐这一班的乌鸦口就跟埋来。见到了灯光之后，他们加快了脚步，好快他们就出现了在这个转弯角的地方。跟住就是我同豆腐对视，豆腐一见到我就好像被雷劈咁，口唇都震晒，老陈只系得翻一个头咋？我其余嗰啲部位咧就喺晒个冰窿入边，所以从佢哋嗰个角度睇过嚟咧，我确实就系得翻一个头啊，突咗上嚟。就同我先前只系睇到信使嘅一双手，仲以为系一只断手咁。 喂喂，听到吗？我系豆腐啊！哎呀，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呢个第379集就已经播完噶啦，不过咧就喺后边呢度，我阻大家少少时间。大家呢而家呢就睇一睇呢个第379集下边留言区小龙哥嘅一个留言。佢就想请大家呢到佢另外嘅两个故事嗰个评论区入边俾一个五星嘅好评俾嗰两个古仔喎。嗰两个古仔分别就係禹王悲记同埋剑舞轮回啊。因为而家呢两个古仔呢仲係差个十个八个嘅评分就可以出分数㗎喇。咁如果佢话嗰两个古仔嘅分数出唔到 9.8 嘅话呢，可能有我豆腐嘅呢个盗墓手札嘅更新就会受到影响啊，可能会迟更或者停更都未整添，一直要等到嗰边嗰两个故事係有评分出咗先得喎。係其实就好易嘅啫，大家呢一人一个好快就十个八个咋嘛，咁大家拍烂档啦，唔该好嘛。好啦，咁唔阻大家先啊，希望大家快啲去嗰边做评分啦。希望我哋呢个盗墓手札能够一直咁正常更新啊，或者等阿小龙哥高兴嘅话佢爆更都未顶㗎。多谢晒多谢晒啊。